京时间一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正式发布。根据安排，我国计划从2015年12月1号到2017年12月31号，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那么，什么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这个制度将给我们的日常消费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将邀请权威专家为您做详细解读。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1分，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严格执行，毫无疑问将会给中国国内市场、国内国际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听起来威力很大，对于大多数人又不能仅仅望文生义的制度到底是怎么运行的，特别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研究员。陈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啊，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有关国务院发布的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我看到有很多报道都提到这是一个创新，说是有关我们国家经济制度改革深化的一项重要措施。首先想请陈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不可以我们从这个字面来理解，就是市场准入机制，就是允许什么进入中国市场，或者说不允许什么在中国市场。还有大家想了解的是，在出这个负面清单这个制度之前，我们当前的市场准入管理是怎样来运行的呢？ 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很清楚，因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那么也就是说市场准入上我们还主要还是对投资者讲的，就企业，就这个市场上你什么东西可以投资和经营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原来呢，市场准入是正面清单，所谓正面清单呢，就是所有市场准入都是要审批的。那么现在呢变成负面清单，它就有个正与负的区别，就在于负面清单它说那是其中负面清单的，它是不可以的。当然它也分两类，一类是禁止，一类是就是限制。对，这是很清楚。禁止类那你就不要去碰，但是限制类你还要审批。所以我想呢，它这个时候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它是一个创新。这个创新就在于就是未来的市场政策清楚很明了，也就是都在清单上，就是投资者很清楚我该去经营什么，我去投资什么。那么也就是说禁止类不要碰，那么如果说限制类你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可以去审投资甚至审批等等。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它这就是一种做法上是就是一种创新。那另一种创新呢，我们认为是管理上的创新。因为原来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走向市场经济，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那么就是审批制。我们知道我们的法改委不但是国家有法改委，那么各个省呢就有法改委下面的小的法改委，那么所有的投资都要通过他审批，不管你是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的还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就更严格，所以他必须要法改委的审批，审批的程序那就繁琐到不得了，也就禁闭力尽。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呢，也许 审批成功，也许审批不成功，所以你的对价是非常非常大。另一个呢，就是它的市场有个寻主问题，我们叫腐败，这次审批当中就出现了腐败现象。所以我想呢，第一个就是管理的创新，也就是说政府的自我革命，所以这是最大的。还有个呢，市场的一个创新，市场创新也就是说我们是各类主体就的不一样了，各类主体市场包括我们的姓，我们叫姓，以前叫姓资姓税，现在叫姓公还是姓名，那是国有还是国外，它是一样的，叫各类主体，在市场整合的清单上是一样的。当然外资投入还有个清单，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它会给一个最大问题呢，就是市场管理又是一种创新，而这种创新的结果呢就很清楚，就了两只手，一个呢就政府它应该就我们叫看得见的手，他应该去管什么，那么监管是最主要的。那么现在叫我们叫事后监管了，不是事前。那么另一个呢就看不见的手，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我们说叫市场行为，而看不见的手呢，他必须要在就是负面清单外，不是在负面清单内。所以我想呢，这样的一个社会最后呢出现了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经济的出现，所以我认为真的是一种创新革命性的变化，在中国来讲。 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过去如果相对来说是一个正面清单的话，就是一项一审批，市场里可以有什么要一项项的审批。 对， 那这样的话改成负面清单，就是禁止什么进入市场的话，像您谈到的，一方面可以提升效率，一方面可以清理这个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呢也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把该交给市场做的这些事情完全交给市场来做。 但其实我理解，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原则，实际上是还是法治的原则，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实际上把这一个法律上的具体原则应用到我们行政管理上来讲，就是负面清单的含义。你琢磨琢磨是这个意思吧？ 就像两位提示的一样，就是这个正面清单的审批跟负面清单的审批，它留给寻租可能性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空间是缩小了，应该说是公开、公平、公正了。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寻租，事实上就一看就清楚，寻租的空间以及想寻租的人的胆量就会明显减少。也就是清水衙门可能要出现了。 就是事先审批的这个制度蕴含的这种寻租空间被大大挤压。 对。 政府的行政能力得到了比较大的发挥，同时也受到了比较严厉的这个所谓制约跟挑战，所以他的能力从事先审批变成了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角度也完全不一样了。我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在切换期政府的能力能不能适应，这我倒一直很担心的一件事。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根据国务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中的表述，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指国家以清单的方式明确列出在我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这就是进一步细化了刚才两位这个表述，就是有关负面清单制度。但是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知道就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确实也有详细规定，比如说哪些可以进入中国的市场，哪些在我们国家这些买卖是不能做的。比如说一些前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比如说象牙制品啊，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个法律禁止交易的，这个都是有明确规定。那么现在这个负面清单跟当前我们说的法律禁止交易的这些内容，这两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什么异同呢？ 我觉得咱们先说清楚哈，其实咱们现在这个负面清单确实如陈老师所说，主要对着投资跟经营，跟有一些贸易向下的事情还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事情要说清楚的。而且这次的大背景我先说一下，咱们知道 TPP 和大西洋跨大西洋合作的这个协议，其实都是讲投资规则的一个重构。所以我们国家既然要加入全球的经济大循环，或者说加入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成员，那么你就必须在投资规则上跟人家保持一定的同步。所以这样反过来要求我们内部在投资领域做适度的一些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刚才我说了，一方面是根据咱们法治社会和所谓防止腐败的一系列国内动因所推动的，更主要的我认为还是国际动因，就是说大家要互相的投资，互相的贸易，那么互相的进行市场的准入。那么 其实这个规则我认为将来国内的这个负面清单会跟国际上的那个，我们对外其实发改委一直有一个对外限制跟禁止的名单，两个清单会逐渐靠拢。 嗯， 那么是不是到2018年就是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的时候，是不是能给国外以同样的国民待遇，那么就两个清单并作一个清单了，这是我们所期望的。 您谈到这个让我也想起来看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在解释负面清单制度的时候特别强调说，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核心是把握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关系，这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啊。他说要使两者既划清界限又保持衔接。陈老师，那为什么要专门强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这个外商投资这个清单的关系？ 从我看最近发表的意见来看，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意见来说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对各类主体是一视同仁的，这是他有一句话。但另一个呢，外资有外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还有一个负面清单，而这个清单的出来呢，就是我们说的要衔接了，也就是我想啊，首先一个中华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对国家的投资，比方说我们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或者重大项目，原则上有的可能会放，因为它是中国国民，因为它涉及到的还是一个国家公民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外国人可能在我们现在所禁止的，尤其是限制这一类里边，可能要慎重，因为有国家安全审查。 我给他概括了八个字，就是安全、敏感、战略命脉。这八个字，这个领域对外资肯定要有所限制，不光是中国哟，国外其实也有的嘛。 是，这个谈到的是外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对，还有一个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原则上来讲呢，这两个负面清单，我认为可能还是有衔接的是更多，但是我认为禁止类是所有主体都不可以去的，这就不要说了。但是呢，我认为限制类里边可能是怎么衔接，开始的负面清单里应该是一个是薄的，对国民的是薄的，对外资相对是厚，现在有122条，那么未来可能到180或者50，如果我们的开放程度大，所以呢它的负面清单应该相对是厚一点的，这是应该规定。为什么呢？限制类往往是这两个当中的，比方说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但是也可以叫国民参加的，这就是外资就有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因为它涉外。所以我想这样的清单慢慢出来我就能看见，因为现在有国务院的制定，不是法改委制定，所以制定出来我们两个一比较，肯定一个会相对厚一点，一个会薄一点。但是如果说我们国家安全的监管能力、国家安全的承受能力、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强的时候，那么我想外资的负面清单会逐步收薄，这可能是有个过程的衔接，时间需要一个跨度。 两位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一次为什么把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看作是一个创新，它的原理还有它的优势，能不能举例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刚才陈老师也谈到，现在这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有120多项，那么举例一下，就是什么项目是要列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换句话说，是什么项目是要禁止在市场上进行运作？ 现在主要是三大类，一个呢就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个大类。另一个呢，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一个综合安全问题。综合安全就大了，包括的是生态环境、卫生，包括我们经济、军事、政治都在里边，因为它有10几项。这是国家安全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全国重大生产力的布局，我想这个就是战略，就是我们的发展战略当中的一些有的重大项目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想很有可能就是这些项目以后是禁止的。当然了，我认为对国民可能有的项目，比方说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些，我们为了要采取可能 PPP 模式，就公司要合营，那对国民来说可能是限制和审，我们认为审批的问题，所以它应该说还是有范围的，就是限制的是严格的，可能是国家安全这一类的。 人民生活安全，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滨海的所谓的危险品的仓储物流，那肯定是在这个名单里的，那是要严格的或者说比较严格的这种审查的，因为它属于限制类，但不是禁止类了，因为事实上只要有资质的民间企业也确实可以做，但是你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限制类进行严格的审查，确定他有这个资质有这个能力之后再让他经营。 对， 那禁止类的呢，不能进入市场的，就是由国家来承担这些。 我认为比方军工，我比较关心的是军工，比方说我们航天的尖端军工技术，那肯定是限制的，但是零部件可以外包，这是事实，但是最终设计肯定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安全。还有呢，它涉及资源，战略资源，我们说的战略资源，有的可以等，这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战，因为核能的问题嘛，所以它是要流失到市场和流失社会是核安全的问题，所以我想这是肯定一个的。另一个问题呢，我们能看到，比方说对中国来讲，现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开放当中还有个我们国家保障安全，我想啊，保障安全现在能力，比方说我总感觉到金融是要有一定的限制的，我们可以开放，但是金融的监管和金融的核心，我认为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掌握的，尤其是像现在的我们说的芯片之类的，就是我 IT 产业当中核心技术，你必须要自己掌握。有我想信息安全里边的，你必须自己可以合作，但是合作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合作，但是主要的关键的敏感部位，我们必须得自己。 例如支付问题。 对， 别以为支付问题就是一个代收代付的问题，它实际到涉及到一个支付安全问题的时候就上升了。因为俄罗斯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我记得其实时间不久，其实是在2014年或者是2013年下半年有这种情况，就国外的信用卡一些公司联手在俄罗斯不让这个信用卡能够有支付付款能力了，那时候就一切的就成了一个笑话了。所以我们在支付问题上一定要发牌照，就是这个道理，一定要发支付牌照，这是个安全问题。 这 SIPS 的问题上哈， 对对， 两位刚才谈到了，就是这一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宏观的，从战略层面的一个考虑，它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也涉及到国家安全等等各方面领域。但是咱们作为普通的听众，看到一项新的这个经济制度出台之后，还是最关心和我们个人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跟我们个人的消费行为，甚至于对大家最关心的，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障啊、质量、价格等等方面，不知道这个负面清单制度能不能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能不能给大家举举例子。 我想首先来说，你是消费者，但你肯定是生产者，因为这个负面清单真的是对生产者首先说的，因为它是市场准入就投资。我想你是消费者，你要是一个生产者，我想双创当中就出现了，比方说我们叫现在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因为你要开一个公司，你要开一个企业，或者你要经营某项产品的时候，那你的审批就非常简单，不要审批了，叫报备就行了。所以我想呢，首先我要说的是，你首先是投资者，那投资者如果很便捷的进入了生产领域后经营领域，他收入更多了，那你想他的收入高了，不就他的消费能力就增加了，我想这是第一。还有个呢，成本下降了，这是有这个现实，因为以前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审批，你不但是焦头烂额，你还要出很多钱，即使每一张表可能你要钱，现在就不需要了。首先我想这个成本就减少，那么你反过来你把这个经营成本上的你弄到消费去，可以去旅游了。我想从这个方面讲。另一个作为消费者呢，我认为首先我们要看到政府的监管能力可能很差，因为为什么呢，生产主体越来越多，我们叫创业以后有各种主体，那么你的产品的质量、产品的卫生标准、产品的安全度，这就是政府要管了，政府就要监管这事。所以我想政府如果在监管好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更优惠的一种产品，你能拿到非常好的一种高质量的，就是我们说安全的产品，不但是你现在说的是食品，未来还会生产各种方便，包括衣服啊，你用的是各种电器商品，它都会在一个低成本经营当中的一种便宜价格，我们叫物美价廉就会出现。为什么消费者就主要经营者的成本下降了，消费的成本不就下来了吗？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在这方面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好处，但是它这个负面清单的确不是完全对着消费者的，但是消费者肯定在经营当中是得到收益的，我想应该从这么一种关系来。 其实从经济学的这个概念上就更好解释，就一句话，让供给端充分发力。实际上你知道老百姓为什么碰到很多就是质次价高的产品跟服务，就是因为你供给端没有充分的提供 供给产品供大家来选择，没有竞争，你自然就对吧？ 对， 致辞价高。 对， 如果你那供给端充分的这个放开，那么产品多了，服务多了，竞争加剧了，产品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质量就被迫也就提高 了， 是， 所以老百姓最终就获利了。 就是鼓励竞争， 哎， 让市场。 它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投资环境。 嗯， 要法治的、规范的，所以我想消费者在这个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下，他肯定得到的商品是更便宜的、更安全的、更可靠的。 嗯， 我想从这样的一种关系来讲。 嗯，这样看来，就像两位给大家分析的样，这个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这样一个创新，对于大家关心的有关质量、价格等这些信息，其实是有很密切的互动的啊。更大的作用在于，这个释放了市场的活力，还能够促进消费能力的有效提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对于每一位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对于激发大家的消费能力都是有切实的促进的。另外大家还关心，就是另一方面，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衡量，负面清单制度对于当前我们中国经济的热点还会有怎样的帮助？还有大家关心，还要多久这个就是非常巨大的市场规则，这个设计、这个创新能够见到实效。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周，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正式发布。根据安排，我国计划从2015年12月1号到2017年12月31号，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那么什么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这个制度将给我们的日常消费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将邀请权威专家为您做详细解读。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研究员，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刚才两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它的原理、它的创新之处、它的巧妙之处、它的实力、它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大家还关心，就是对于咱们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的现状，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请两位给大家分析。比如说现在要稳增长，要调结构啊，大家知道国家还在推动创业创新啊，还有这个产能的这个转移，还有一带一路战略等等这些方面，不知道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不是跟他们都有直接的联系，又如何相互作用。 我先说， 嗯， 行，我认为我们的负面清单也是倒逼出来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深水区。比方说改革，首先从政府就要给，也就是政府要简政放权， 是 自我革命，甚至我们总理把它比作是壮志断腕了。所以在这样的自我革命当中，他实行的负面清单就是没有退路了，也就是给你可以通过选举方式腐败这一块。然后你可以坐在你的岗位上，不干事依然拿钱，这样的人他给你清除出去了。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倒逼出来的，就是改革所需要的，这是第一。另一个呢，我认为也是刚才李老师也讲到了，开放所需要，就全球已经在布局的是规则之争，已经不是市场之争。那美国在布局全球是中国怎么办？如果我们不去布局我们自己，那我们很有可能要落后于别人。21世纪就是一个规则之争，因为大国的博弈到了今天。那么我想呢，就负面清单就是一个事实上就全面对外开放当中实行负面清单，这是在全球的一种我们认为现在还在通行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我们的开放就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我认为最大问题呢，就是我们总理一直说的双创，就是创业后创新。如果创业创新没有我们现在说的负面清单，那我想创业者又是一个，虽然很多都是一个单干的，或者是弱势群体，或者是大学生，他根本选主行不到他的有靠山的，那他怎么去审批？那么负面清单出来，他们的创业就容易多了。 他就不用一项项去， 他们创业就容易多了。所以我想柯强总理实际上就有说出一个现实问题，创业后创新是他一个，就像上一次改革当中的承包是一样的。那么我想现在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个环境，这个环境也就是放手让市场真正去决定，就是资源的配置，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负面清单。我认为这一次的改革就是为了我们的给前面深化改革，前面对外开放双创做一个铺垫，或者是法律程序 市场上的实际，让我们看到一个制度规则、程序、法律都要从负面清单上产生。 嗯，换句话说这李老师不好意思打断，换句话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过去在经济学中学到的就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要应该说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我认为。 嗯，李老师 是这样，我想补充一条呢，就是说，其实宏观上，怎么调整，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加上行政手段的颠覆或者是叫革命，这些东西都是必备的。但是还有一条，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说，目前我们从整个体系上来看啊，这个关于效果方面。我们历来采取的是先试先行，进一步，再进一步，逐步积累战果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来讲，从效果上来看，其实已经体现了。你知道吗？从今年的四月份到现在，四大自贸区已经有700多万这个企业新注册了。 对， 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量。代表了一个新的供给源泉的发掘，所以我说除了刚才那些制度上的安排以外，在市场上或者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这一直接效果上已经得到体现了。所以下一步呢，我倒是一直在想这么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12月1号开始实行， 是 到2018年，大概还有2年到3年的时间，那么在这2-3年之间我们能做什么？换句话，从政府改制的方面，从体制改革的方面入手，绝对是正确的，而且是确实是一场革命。那么到效果落实的那一天起，我认为还有一个，我再强调一遍，就是说我们的法律监督能力和事后的监管能力，这两条就是行政能力跟法治能力，能不能双双提高？这个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呀，这么说，我们尤其我这个岁数的人看见的故事太多，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在这个次这个负面清单管理下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怎么办？我们确实是怎么样把法治跟上，怎么样把行政能力提高，这两项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了。 嗯，李老师刚才谈到的就是，清单是从2015年12月1号，从下个月一号开始试行啊，2年的时间呢，在局部地区试行，实际上是25个月的时间，到2017年12月31号，25个月的时间，2018年全面推开。陈老师，您觉得刚才李老师提到的，就是像行政能力啊、法治能力，是不是从理论上来说，2018年全国推开的时候，这两项要全都必须呢？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李老师已经讲到了我们的改革历史和我们在总结我们的经验或者教训当中，往往会有一个推出以后的结果，就是收效。我倒是认为这次好像决心呢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的改革跟上次不一样呢，上次比方是四下而上，现在是顶层设计，是四上而下，上面已经有决心，下面就要一步步贯彻。所以呢，四上而下也有它的问题，就是底下执行，这是最关键。 对， 因为它涉及到每一个，基本涉及到一大堆公务员，因为公务员现在的岗位上都是在做这些工作的，因为他是一个国家的公务员嘛，所以我想这个工作呢做起来有一定难度。所以他为什么是这样的，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然后4个自贸区，那么最后呢有一个逐步推广。那么逐步推广，我认为就是市场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条件，我一直认为沿海地区它是可以的，比方说浙江呀、江苏呀、这样广东啊等等，它就可以，因为它已经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了。然后呢，相对来说法治呢也相对比较，因为当然我们能看到一个环境的改善，就会有一个理念的变化。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认为是在发达地区先推广，然后在发展中地区逐步实施，就中部地区逐步，然后西部呢要逐步开展。所以刚才你讲到一带一路啊什么，我认为以后都会做，但是呢逐步推进。所以我想推进过程给了3年时间，而这个3年时间呢，我认为最关键还是明年。 嗯，对， 明年我们清单要出来，就负面清单 必须出来。然后呢，比方说禁止哪一类，不能所有东西都放在禁止里边，那我们就等于没有实施。那么就是限制类尤其要关心限制类，因为限制类依然政府要审批的，地方上会把限制类做得非常细非常大，那这样的话可能在创业和创新当中又会出现问题。我认为呢，就是禁止类和限制类一定要有一个，所以国务院已经说了，由国务院自己制定，统一制定，这就是可以放心。但是地方政府有它的特性，可以地方因为它有个特点，所以呢我认为要严格审批，这是第明年非常重要之把负面清单列出来，禁止和限制类。我想未来呢就要逐步推广到，我认为首先是成功以后再逐步推广，所以它就要先行先试，逐步推广，稳步推进。所以我想我们从它的意见来看，就是一个想要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也就是说真正做到一个以负面清单建立市场经济，以负面清单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和法治经济的建设。那我想这样不就是对中国老百姓也是革命性的理念的变化吗？以前我们总是感觉到有计划有市场，未来可能就是要跟着这个路子走，也就是法治、市场的秩序和监管。政府的监管是真正很关键，因为李老师讲的，这里边的最大的一只手，看这间手，就是你不能越位，你也不能缺位，但是你必须到位，到位就是在监管。因为只有你到位，市场秩序才会公开、公平、公正。如果你不到位，你缺位，很有可能又是紊乱。所以我想呢，政府是一种考验，最终不是对市场的考验，市场是对政府的考验， 行政能力的。 对 对对，就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其实这个综合平衡是非常有难度的。 对， 两位刚才讲到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们这一段时间来，自从总理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我们也一直在持续的关注。两位刚才也谈到了，从国务院这个层面来制定相关的这个负面清单。 对。 那接下来就像两位刚才谈的，要在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的这个过去搞行政审批的这一部分行政功能就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陈老师，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限制的这个清单还要防止它扩大，无限的扩大，变成一种叫变相的过去那个行政审批， 一是一批了。 那接下来就是各级过去搞行政审批的这一部分公务员他们的行政工作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职能转变，他们要从现在的就是审批转到监管，我们叫事后监管嘛，就是市场整落进去了，它是很容易的，但是市场经营是越难了。为什么？它要加上监管，所以监管当中可能又有个度，监管不能寻主。比方说以卫生条件、安全啊什么什么，你再去寻主，那就又出现了一个成本上升的问题，竞争不公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政府是考验政府以后的监管能力，也就如何监管。所以我想未来可能监管还是以法治方式更好。有一种就是我们叫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那么真正走向法治经济，也就是说这批人要依法，我们叫责法，然后去贯彻法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也就是政府责任真正的转变。因为柯强总理一直说要转变政府责任嘛，我想今天就已经到了真正转变。原来做办公室审批，为了要到市场去监管，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李老师， 其实我在想哈，就是咱们习李这个执政以来吧，其实一直在讲法治社会，再讲这个三公，公平公正啊，这个这些原则，其实落实到我们这点上来讲，其实就两个东西，一个叫政治制度的推进，一个叫行政改革的推进。那么落实到我们今天的负面清单上呢，你就看这个路数啊，就是已经很清晰了。那么肯定会遇到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就是说机构改革也是立刻就来了。刚才您提的那个问题，已经其实是揭开了这个盖子，就是这些人怎么办？ 对， 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能力，或者说不改变你执政的行为方式的话，那这批人那只能是重新分配。这实际上在这个我们这个推行这负面清单的过程中，恐怕机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对， 对， 有些机构肯定要裁撤，那么裁撤。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重新把这个原来该事后监管的能力延续下去，把审批的这个能力，把或者说那些过去的做法废除掉，在这个 平衡之间要有一些新的机构可能。 嗯， 所以行政改革也就立刻出台了。我想这个路数就很清楚了，第一以法治为基础，第二行政改革立刻跟上。那么习理我们提出来的法治社会的基本框架，你看从行政制度改革，从经济制度改革到政治到上